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11集。你的世界就只剩下光了。二，像是听进去了。过了好半晌，温以凡才收回视线，他盯着自己的双手，脑袋低垂着，眼泪仍然在往下掉，像是流不尽一样。桑延凑过去看他哭，眼眸微微敛起。不是，这缝针疼的不是我吗？你哭什么呀？听到这话，温以凡又往他手臂上看了一眼，眼泪掉得更凶了。桑延压根儿不擅长哄人，莫名还有一种是自己把他弄哭的感觉。他有些头疼，认认真真地给他擦掉眼泪。行行行，我不疼。温以凡吸了吸鼻子。又过了好几秒，桑延盯着他红彤彤的眼睛，声音很轻，若有似无地哄了一句。别哭了。急诊科室内安安静静的，温以凡用手背把泪水擦掉，勉强地止住眼泪。见状，桑延才松了口气，又突然想起件事情。温双江，你怎么回事？温以凡小声应道。不找我做报道了？你不是在跟这个新闻吗？ 我哪有心情啊。 温以凡瞅他。桑延把手臂放在他的椅子靠背上，指尖在上面轻轻地敲着，悠悠地开始翻旧账。 怎么没有啊？之前我房子烧了，你不挺开心的去做报道了？ 情况不一样。 温以凡又看向他的伤口，嘀咕道。桑延自顾自地笑了一会儿。 行了，回家吧。 两人起身出了急诊科，温以凡被他牵着往前走，想到桑延的伤，还是忍不住说道。 桑延。 怎么？ 你怎么这么惨啊？这辈子得遇到我。 温以凡叹了口气说道。桑延回头。 怎么惨了？ 就是一直在遇到不好的事。你上辈子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啊？就比如。 比如什么？ 可能我上辈子单身到七老八十，终于有个老大爷跟我看对眼了，结果新婚之夜的时候人老大爷跟你私奔了，所以这辈子我就是来给你找不痛快的。 温以凡合理猜测道。桑延沉默几秒，忽地笑了。 你这是举例子呢，还是在暗示我呀？ 啊？ 温以凡慢一拍地抬头。 行，那我把债还了，你这辈子对我好点儿。 桑延当作是举例子，挑眉道。 什么债啊？ 这不是欠你个男人吗？这辈子呢，我拿自己来还你，行不行？ 桑延掀起眼皮，用指尖勾了勾他的掌心，像是在挠痒痒。他的语气看似是在询问，听着却跟通知没有什么区别。温以凡歪头盯着桑延金贵傲气的模样，先前残存的恐慌感也渐渐地随之消散。他用力握住他的手指，唇角弯了起来。 可以是可以。 怎么？ 桑延看过来。温以凡忍着笑。 不过，你欠我的不是个老大爷吗？ 沉默几秒，桑延气定神闲地收回视线，声音缓慢而悠哉。 那就先欠着吧。 啊？ 医院的过道静谧明亮，男人的手臂上绑着纱布，身上的黑 T 恤蹭了一点灰，看着却丝毫不显狼狈。他生得高大清瘦，眉眼轮廓锋利冷然，在温以凡面前却像是柔和了几分。他说， 过五十年再还你。 两人下到一楼去拿药，温以凡拿过桑延手上的各种单据认真看着，看到某张单据时，他的视线一停，忽地问道， 你腰上也受伤了？ 也破了点皮，没有缝针。 桑延才想起来，温以凡的视线定住，直直地看着他，又莫名有些恼了。 医嘱是什么？你听了吗？一周后来换药，两周拆线。 桑延随意道。 那有什么忌口的？ 没有，照常吃吧。就这点伤，犯不着这么细心呵护。 桑延全程一副置身事外的态度，仿佛刚刚出了那么多血的人并不是他。温以凡用力抿唇，收回视线。 我还是自己查吧。 听到他这语气，桑延一顿，意味深长道：“ 温上将，你现在跟我说话还挺冲啊。” 温以凡没有看他，拿上药剂师给的药，确认了一下每天服用的量后，才回头跟他说：“ 啊，冲吗？” 桑延垂眼，温以凡抓住他的手腕往前走。 我还怕你听不出来呢。 桑延觉得他这模样还挺新鲜，任由他拖着。 哼，没脾气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凶啊？ 我说了会生气的。 温以凡生硬地说道，言下之意就是他早就提醒过他了，如果再犯，他就得承受他的冲。 那你刚刚已经把我骂了一顿了，咱们不是和好了吗？你怎么这会儿又来算账啊？ 桑延似乎是试图把自己放在一个可怜的位置，但说出来的话语语调格外的浅。温以凡变得很快， 我没跟你和好。 桑延跟在他身后安静几秒，忽然低笑了几声，他这笑声犹如火上浇油。温以凡的唇线抿得更直了，觉得他完全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一句话都不想再跟他说了。出了医院，温以凡就拦了一辆车，让司机开回上安那边。路上，温以凡自顾自地拿着手机，搜索着刀伤缝针之后的注意事项。他的长相本就带了锋芒，这会板着脸又不说话，看着更显得冷漠了。桑延靠在旁边盯着他的举动。 那你要怎么才跟我和好呀？ 等你伤好了。 温以凡眼也不抬。桑延差点被呛到，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。 不是，温上将，你受伤的时候我是怎么把你供成祖宗的？怎么换成我就成这待遇了？ 闻言，温以凡瞅他：“ 你哪有供我？ 明明也是每回都是板着脸吓唬人的。”桑延勾唇，开始示弱：“ 没有啊。”“ 行， 那你来供我。” 温以凡没有搭理他，桑延又笑了一声，歉歉地说道。 我好疼啊。 温以凡没有半分心软，又继续查缝针后的疤痕怎么去掉。瞥见他屏幕上的内容，桑岩是真的有些纳闷了，伸手去抽他的手机。去什么疤？别查了，我一大老爷们儿留个疤怎么了？ 温以凡手一空，顺着这举动，他再度看向桑岩，盯着他悠哉悠哉的模样，他忍着上去扯他脸的冲动，故意气他。 留疤了就很丑。 哦， 那你就得退任了，头牌。 怕桑岩没有听懂，温以凡提醒道。桑岩眉心微动， 脸不是好着呢吗？ 这也影响？ 这不也挺好？ 哼，我有家事了，该从良了。 桑岩眉梢挑起，懒散道： 不行，你要是收山，不再是堕落街头牌，那我就没有面子了。 温以凡怕他压根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以后还可能会受这么严重的伤，于是他说道。车子开回南武广电附近那条巷子，两人下了车，温以凡拿着车钥匙走到桑岩的车旁，上了驾驶座。担心桑岩会牵动伤口，他先凑过去帮他系上安全带。桑岩安静地坐在副驾驶，看着温以凡还绷着的脸，弯了一下唇。温以凡生气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在其他人的眼中一直都是一副好脾气，不在意任何事情的模样，偶尔被他的话弄得有些郁闷，情绪也转眼就消失。别人像是压根没有办法给他的心情造成任何影响，所以这会儿桑岩感觉自己像是有了受虐倾向。看到温以凡因为他受的伤跟他发脾气，在他面前变得肆无忌惮，不再像先前那样总是小心翼翼，他反倒觉得心情很好。系好安全带，温以凡也没有急着退回去，轻轻地开始掀他的衣服。 你干什么呢？ 桑岩顿住，温以凡的动作没有停，直到看到桑岩腰际的纱布以及上边微微渗着的血。他盯着看了几秒，才松开手坐直回去，默不作声地开始系安全带。桑岩吊儿郎当地说道： 完事儿了？不想摸一下？ 温以凡不跟他开玩笑，但也没再继续生闷气。他坐在原地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似有若无地冒出了一句： 回去再说。 回到家已经接近十一点了，桑岩习惯性地坐到沙发上，每一会儿温以凡也坐到他旁边，又开始掀他的衣服，像是在找别的地方还有没有伤口。他耷拉着眼皮靠在沙发背上，任由温以凡折腾。过了好一阵，温以凡才停下动作，倒了一杯水塞进桑岩手中。 你吃晚饭了吗？ 嗯。 桑岩接过喝了几口，温以凡又问： 那你饿不饿？ 不饿呀。 温以凡又噼里啪啦地问了一大串，桑岩看着他一一回应着。问到最后，温以凡感觉没有什么要说的了，又想起一件事儿来。 对了，你手机在我包里，被路人捡到了。 桑岩嗯了一声，说着温以凡半起身把包勾了过来，从包里翻出手机放到桌上。 屏幕摔裂了，但还可以用，你先给你老板打个电话，请几天假休息一下。 行。不困吗？先去睡吧。 温以凡闻言摇了摇头。桑岩扫了一眼时间， 我先去洗个澡。 你不能沾水。 温以凡皱眉。桑岩站起身，用力揉他的脑袋。 知道，我就擦个身。 哦。 桑延刚走到房间门口，就注意到温以凡也跟了过来。他开门走进房间里，他也跟着进来。他走到衣柜前，他也跟着。走到哪儿跟到哪儿，桑延像是长了一条尾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